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我们今天中间有新朋友来到新府，也欢迎你们之后留下来，有机会和我们会有爱宴可以团契。今天的经文是终于来到路加福音九章最后一段，是第51节到62节，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在新约圣经，新福的新约圣经94页。这是上帝的话语，由我来念，请你聆听。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那样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人子来了，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上帝国的道。又有一个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上帝的国。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在这里今天这段时间能够忠实的宣扬你儿子耶稣基督的话语，也求你打开我们的心，叫人都能够听到你的话语，以至于能够已经认识你儿子我们主耶稣的人越加的认识他，以至于爱他，还不认识他的人也能够听到福音，以至于想要认识他。毕竟这是最大的祝福，求你祝福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人很奇怪，人都知道自己不会永远活着，但是人也通常年纪很小，很早就明白有一天自己会死。奇怪的是，人明明知道自己会死，而且绝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却可以吃吃喝喝吧，大半生都活得好像没有死亡这件事一样。或许我们可以说，这是上帝对所有人普遍的恩典，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居然可以快乐的快活的度日。所以虽然人一出生就走向死亡，但是只有忽略死亡，就是不要去想这世上唯一一个每一个人必须经历必须面对的你躲不开的事实，你才可能好好的活在这个世上。毕竟整天思想死亡的那种思维并不会带给我们健康的生活形态。换句话说，在死亡这件事上，对我们来说，对人来说，无知通常就是福。但假设你不仅知道你要死，而且确定你什么时候要死，要怎么死，而且不得好死。我个人是还没有经历这事，但是我猜这肯定不是祝福，乃是煎熬。而且我猜一个人在这样的光景之下，他怎么度过他的余生，就反映他最真实的自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人应该隐藏不住他或勇敢或懦弱，他无法包装自己或自私或慷慨，他的恐惧和盼望也必然显明出来。今天的经文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日子将到直接翻译就是日期满足了。 被接上身是新约形容我们主耶稣升天的用词。耶稣被接上身的日子将到，就是耶稣上天堂的时候到了。耶稣之前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表示他其实明白他的时候有一天终究会到来。耶稣知道自己要被接上身，他也明白自己不会像先知以利亚那样好命，直接趁旋风升天。他明白天父要接他上天堂没有错，但是天父也定义要他先经历地狱才上天堂。之前他就对门徒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文士弃绝，而且人子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他早就知道自己要如何离开世界。其实你仔细想，他从一开始就知道，因为他从小就读圣经，而且他的父母每早晨提醒他的耳朵，使他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他十二岁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一边听一边问，他说，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他父的事是什么？不外乎就是有一天他的父要接他儿子上身的事。他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他的父对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其实这句话就确认他的爱子有一天要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以蒙他父的喜悦，好长留在他父的爱里，因为这就是他父的旨意。摩西和以利亚，我们之前才读到在山上讨论耶稣要离世的事情，那天是耶稣告诉那两个详细寻求查考救恩的那两个先知摩西和以利亚，告诉他们基督要如何受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且是什么样的时候。因为上帝在古时候借着先知多次多方小预列祖，在这末世的时候定义要借着谁？借着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小预我们。先知以利亚说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一个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将不得好死的人，我想大概也只能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一生都活在十字架的阴影之下，就是活在最残酷、最羞耻、最不公义、他最不配得的死亡的阴影之下。如果有一个人在世界上不该死，就是他了。神学家说，这个知识成了耶稣他个人永无休止的克西马尼。如今他知道自己被接上身的日子将到，也就是说他在地上的时间不多了。他在这个时候的举动，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应该可以告诉我们，应该凸显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基督，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救主。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他定义直接翻译是他硬着脸面。他硬着脸面，你或许会想起以赛亚，先知以赛亚的用词。以赛亚书描述耶和华的仆人说，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主耶稣硬着脸面向耶路撒冷去，他明白这是天父对他的旨意。天父就像先知所说的，必然帮助他。 父要帮助他的儿子完成他的使命，上十字架。毕竟先知在耶路撒冷以外被杀是不能的，是不合理的。我们的主他自己之后会这么说，而且他们总是在耶路撒冷杀先知，如今时候到了，他们要在耶路撒冷杀上帝的儿子。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是这本福音书的转折点。之前耶稣在加利利传道，从现在开始他要上耶路撒冷，或者你可以说从现在开始我们的主耶稣要回家了。耶稣回家会经过撒玛利亚，从加利利穿越撒玛利亚上耶路撒冷通常是三天的路程。你们知道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通常没有来往，他们是世仇。撒玛利亚人有他们自己在当地基利心山的敬拜，他们本来在基利山上甚至有一个圣殿，后来被犹太人毁掉了。犹太人认为撒玛利亚人是异端，撒玛利亚人是杂种不纯的，所以犹太人宁可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宁可绕过撒玛利亚也不愿意穿越撒玛利亚的地区。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之前曾经来过撒玛利亚，约翰记录耶稣他曾经非常刻意的来到一座名叫叙加的城外，在一座井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那城的人最后求耶稣在他们那里住了两天，他们甚至说现在我们信了，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指的是耶稣，知道你真的是救世主。只不过那应该是一两年前的事，现在耶稣打发使者在他前面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去。撒玛利亚人自然不喜欢任何面向耶路撒冷去的人，因为上耶路撒冷的圣殿敬拜就否定撒玛利亚人在基利心山上的敬拜，面向耶路撒冷就否认撒玛利亚人他们在地的信仰。撒玛利亚人凭什么要接待一个会对他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的这个人？这是说不但犹太人的长老，不但犹太人的祭司长和文士要弃绝耶稣，就连撒玛利亚人也不要耶稣。耶稣有两个门徒，雅各和约翰。耶稣曾经给他们起名叫什么？伴尼起雷子，雷霆之子。那对弟兄，雷霆之子不喜欢撒玛利亚人的态度，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最原始的抄本，其实这段经文里面，如果你就算你比较和合本和和合本修订版，你会发现中间有好几个出入，就是有几段文字应该是最初的抄本没有的，其中包括这段像以利亚所做的那几个字。但是雅各和约翰那天想做的事，其实就像以利亚当初所做的事，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了人。之后耶稣他也确实对他的门徒说，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所以雷霆之子那对兄弟那天想要降火烧人，不是全然不合理的想法，毕竟他们心中有一把火，他们为耶稣火热，就像那些大发火热要烧灭同性恋、烧灭移民、烧灭自由派、烧灭美国国会的基督徒。 雅各、约翰那天，至少他们有先问他们主耶稣的意见。主啊，怎么样？你觉得呢？降把火烧灭他们吧。还是他们的口气比较坚定，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烧灭吗？灭亡吧，何必悔改。但是他们显然不记得耶稣之前教导他们的，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所以我们今天看这对雷子雷霆之子，或许会想，哎，这他们怎么这么没有爱心。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约翰的哥哥雅各是圣经里面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使徒。我们不应该忘记，约翰是耶稣所爱的门徒，后来教会也称他为爱的使徒。就是这个约翰，后来写信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姐妹，这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只看到门徒们的差劲，然后就归纳出一连串的道德劝说，我们就全然没有抓到这段经文的重点。我们在意的不是雅各和约翰他们当下的自大、自义、自以为是，我们要留意的是他们，就连他们雷子也蒙上帝儿子耶稣基督所爱，以至于他们之后成了爱主爱人的，这才是重点，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圣经的时候要夺取的恩典，从人的软弱之中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借着数落人的软弱凸显自己有理或凸显自己有义，说实在其实是一种很无聊很无趣也很律法主义的读经方式，其中没有恩典。反而我们应该稀奇，那天要降火毁灭人的雷子，后来他们到底是怎么样成了爱的门徒，到底是怎么样能够爱主爱到一个程度为他殉道，怎么样？约翰他自己告诉我们怎么样，他说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雷霆之子之所以能够成为爱的使徒，因为他先蒙上帝儿子所爱。主耶稣如何爱雅各和约翰？他转身责备他们，就像他之前我们刚读经读到，他曾经转身责备彼得，撒旦离开我去。很多抄本其实也没有，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也没有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但是我想这两句话的其实没有偏离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意思。说实话，如果耶稣那天要从天上降下火来烧灭撒玛利亚人，也是应该的，不是吗？就如上帝若今天要从天上降下火来烧灭我们，也不过只是刚好而已，不是吗？然而只不过上帝的儿子成了人，就表示上帝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就从犹太人临到天下万民，临到天下万民，包括犹太人的仇敌撒玛利亚人，包括上帝的仇敌。谁是上帝的仇敌？你和我。因此我认为 我们不应该求上帝从天降火烧灭任何人，恐怕他先从天降火烧灭我们。耶稣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这就像我们当初信耶稣的时候那种起初的火热，或一股傻劲吧，也像彼得之后的那种冲动。彼得之后会说，众人虽因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这样子说。所以门徒们过分高估自己的勇气，那人的问题是过分低估跟随耶稣的代价。所以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其实这是换一种方法说，若人要跟从我，就当否定自我，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人子怎么可能没有枕头的地方？他创造万有，又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居然没有枕头的地方，就是没有安居之地。天父上帝尚且养活天上的飞鸟，给野地里的百合花荣华的荣耀的衣裳，上帝的独生爱子在世上居然没有枕头的地方。那天我们的主耶稣等于说，我的父顾惜狐狸，顾惜飞鸟，甚于他顾惜我。弟兄姐妹，这就是道成肉身的真谛。上帝的儿子离开父的怀中来到世上，他能够对我们说是的，他就必须对自己说不，好叫跟随他的人也可对自己说不。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富足，却为了我们你我的缘故成了贫穷，好叫你我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 So think，想，这里讲的富足是什么？什么是富足？富足就是得着一切丰盛都在他里面居住的那一位。耶稣要那人明白，跟随他的代价是将万事看为粪土，但是奖赏是什么？我要得着基督。我弟兄姐妹，你不见得会失去你的房子，但是若你跟随他，你就必须要有一个会失去一切的心智，包括失去你自己枕头的地方。耶稣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你之前提到犹太人的习俗是在一个人过世之后要在24小时之内下葬。学者们有一些讨论，那人那天这句话的意思是他的父亲刚刚过世，所以先回去埋葬他的父亲。还是他的意思是他要回家等他还未过世的父亲过世之后再来跟随耶稣。无论那人是什么意思，他的要求其实都很合情合理。儿子埋葬父亲天经地义，儿子要照顾父亲不过是遵守第四诫命。毕竟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违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相较之下，我们主耶稣对他的要求就全然不合情理。他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上帝国， 的道是和合本加进去。如果你听到耶稣对你说这句话，你不会以为他讲话很客气，温文儒雅。死人，中国人不喜欢听到死人，死人埋葬死人。然而你也不太可能会误解他的意思，意思是没有什么事情比上帝的国更重要，没有任何合理合情合理的理由可叫你不当下不立即抛下一切，就像当初利未抛下一切来跟随耶稣。如果你听到他的呼召，阿明，你听到他的呼召不是吗？你没有听到他的呼召，你今天坐在这里干什么？你觉得你有比埋葬父亲更好的理由不跟随耶稣吗？就连埋葬父亲都不是合理的理由。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上帝的国。所以主耶稣那天显然想到以利亚和以利沙。以利亚呼召他的徒弟以利沙，以利沙就对以利亚说，求你先容我与回家去与我的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这是在列王记下第二章的经文。然后我便对不起，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的经文，如果你要看的话。以利亚便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就是犁，把它烧了，煮肉给民吃，然后起身才跟随以利亚，侍奉以利亚。 So 我们会问，为什么以利沙可以先回家与他的父母亲嘴告别，但是耶稣那天却不容许那人先去辞别他家里的人？哇，也许因为耶稣比以利亚还大，也许因为耶稣要做的事比以利亚还重要，也许因为主耶稣看得出来那人并没有要一心一意的跟从他，手扶着犁向后看的就不能够专注目标，目标永远是在前面不是在后面，他也无法达标。这是讲耕田的人，他必须注目前面那个固定的目标才可能直直的犁田，手扶着犁向后看的就是往后看的人，就是留恋今世的人，就是那个回头看索多玛的人，就是想要回到埃及的人，自然进不了天国。也许耶稣真的对人很不客气，也不讲情理，也实在太没有耐心了。难道他不能多给那人一点时间吗？毕竟如果他真的要回去埋葬他父亲，能花多少时间？难道不能够等待他吗？或许他看不出来他的时间还没有到。我们的主很迫切，他的心也很火热，因为他还有未受的喜，还有事等他要做，他还有十字架没有上，他正在赶路回家，他的时间不多。然而我们总是有很多的时间，也许我们才是问题，也许我们对人太客气太有耐心了。我们不会问人，你要处理好你的事才来信耶稣，你要等你父母过世你才敢受洗，等你退休之后 你在委身服侍教会，我们有耐心，就从来不会对这样的人说，等你处理好事情，等你埋葬你的父母，等你退休之后，你也不会信，你也不会受洗，你也不会委身教会，恐怕你也不配进上帝的国。正因为你看重这一切非常合情合理的事，过于你看重上帝国的事，你觉得谁比较有爱心？谁比较有爱心？说不客气话的耶稣，还是客客气气、很有耐心看人走向灭亡的你我？最后，我们注意，我们也承认，我们都容易看到门徒们的差劲。也看得出来，要跟随耶稣的人，他们不够忠心，不够忠实，不够坚定。我们都很敏锐观察人的软弱和失败，却太迟钝看见耶稣对人的爱。是的，耶稣硬着面向走向耶路撒冷，表示他勇敢，他坚定，他顺服。耶稣没有降火消灭撒玛利亚的村庄，显示他宽容，他忍耐。耶稣对人说话非常的直接，表示他诚实，他不讨好人。但是耶稣有爱心吗？你看得出来耶稣有爱心吗？恐怕我们律法主义的心只懂得自爱，却无法在爱心里说诚实话，也无法认知耶稣说诚实话爱那三个想要跟随他的人。你认为耶稣对那三个人说话口气好一点，给他们时间回去埋葬死人或辞别家人，他们就会跟随耶稣上天堂吗？还是耶稣对他们说话非常的不客气，因为他非常在乎他们要上天堂，因为他爱他们。今天的经文描写主耶稣知道自己被接上身的日子到了，就定义转向耶路撒冷。耶稣他明白必须先有哥哥他的十字架，才有橄榄山的升天。耶稣听到他父上帝的呼召，他没有回头跑上一艘船像另外一个先知，反而硬着脸面朝向耶路撒冷。弟兄姐妹，你若看不出这就是爱，你必须问自己，你到底有没有读懂圣经？到底有没有信对了福音？到底有没有得着基督？加尔文写关于这段，加尔文写死亡在基督眼前，他却超越对死亡的恐惧迎接死亡。这显示耶稣必须挣扎才克服他的恐惧，勇敢的赴死。如果他的心中没有恐惧，没有困难，没有挣扎，没有焦虑，他又何必需要硬着他的脸面？然而，我们的主不是没有情感，他也绝非受到愚昧的刚强所操控，他肯定感受死亡的残酷和苦毒，或更确切地说，他感受令人惊骇、叫人畏惧的痛苦。他明白他父上帝严厉的审判将要夺走他的生命。然而这绝不掩盖或消灭他的荣耀，反而彰显他对我们无限的爱。他不在意自己，反而专心致力拯救我们。他知道时候到了，就在恐惧中奔向死亡。 John Calvin 加尔文，这就是爱，弟兄姐妹，这就是爱，这就是福音。这一位就是爱我们的主。当我们还是仇敌的时候，他就立意要为我们死。 你若无法从经文里得着这位基督，你自然不敢坦然无惧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但弟兄姐妹，一旦你明白他也曾经凡事受试探，与我们一样，你就可以把你自己的恐惧、你自己的挣扎、你自己的焦虑带到他的面前。弟兄姐妹，这位印着面相的基督，他正是你我所需要的救主。正因为他自己经历恐惧，他挣扎，他焦虑，他就绝非不能够体恤你我的软弱。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的儿子硬着脸面走下耶路撒冷，因为他硬着脸面，我们就有得救的确据，像磐石一样的确据。你没有爱惜你的儿子不给我们，你的儿子他也没有只顾自己不顾我们，他为了我们的缘故，他离开天上的住所，来到地上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样当他要求我们不顾自己来跟随他，也只不过是最合理的要求。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认出也认同这一位耶稣，就是爱我们而对我们提出最合理要求的耶稣，你的儿子，我们的主。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阿门。